的蓝天出份力。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让古典融入现代，让音乐融入生活。古典也流行，也流行。 古典舞曲，大年初五，飞扬国标舞曲，大年初六，斑斓银幕上的舞曲，大年三十到大年初六，下午两点到三点，古典也流行春节舞曲指南，我是古月，和我一起跳舞吧。今天是大年初四，欢迎你继续守候在收机前，这里是古典也流行，我是你的好朋友古月。这首作品是传统中国作品《花好月圆》。哎，说到传统二字，你会想到什么？春节是我们的传统佳节，我们过春节的历史已经有4000多年了。哎，快要说到今天的主题了，真是绕绕绕。因为今天呀，要说说舞曲的传统。从东方到西方，就是那样一声小镲就过来了。哎，音乐无国界嘛。本期古典也流行春节舞曲指南，就来和你说说西洋古典舞曲的历史。这里我们听到的是贝多芬的小步舞曲。这样的音乐，你有没有觉得非常古典，也很宫廷化呢？在17世纪中叶，一批来自法国民间的舞曲在法国的宫廷里得到了艺术加工，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小步舞曲。再后来，小步舞曲也脱离了宫廷舞蹈的关系，有时是单独演奏，有时是采用于像奏鸣曲、交响曲的第三乐章，成了独立性的作品。很多作曲家都创作过小步舞曲，而这里我们听到的是贝多芬的 G 大调小步舞曲。 刚才说到小布舞，在1650年，法国国王路易十四是一个跳舞迷，他很喜欢跳舞，尤其是喜欢跳小步舞。而当时法国的民间舞曲同小步舞曲一样传入到宫廷的，还有像加沃特、布雷、帕斯皮耶、卢尔等舞曲。而这里我们听到的就是加沃特舞曲。在宫廷演奏的时候，加沃特舞曲一般排在小步舞曲的后面。这里我们听到的是18世纪比利时的作曲家格塞克的加沃特舞曲。19世纪的作品显然与刚才巴洛克风格的小步舞曲和加沃特形成了决然不同的风格。时间向前推进了113年，西班牙的小提琴家作曲家萨拉萨蒂在1899年创作了这首作品《影子与塔兰台拉》。影子是萨拉萨蒂创作的一段充满着回忆的前奏，好像要向你诉说一个年代很久远的故事。是这首乐曲的连接部，展现了小提琴独奏者卓越的技巧，而下面要进行的则是意大利的舞曲《塔兰台拉》。Thank you. 这些连音、颤音、跳音以及连续不断的三连音，展现着小提琴独奏者卓越的技巧。而选用的舞曲的节奏就是意大利的塔兰台拉，这是意大利那不勒斯的古老舞曲，像无穷动一样连续不断的快速节奏。这里听到的演奏来自小提琴家伊扎克·帕尔曼。指南，我是古月，和我一起跳舞吧。要说古典舞曲之最，我觉得应该算是巴赫的这首恰空舞曲吧。恰空舞曲是流传于欧洲的一种古老的西班牙舞曲，后来传遍欧洲各国，成为了一种独立的器乐曲，并不是为舞蹈而准备的。巴赫的恰空舞曲是他的无伴奏小提琴组曲第二首的末乐章，它是古典舞曲的金字塔尖。之所以这样说，无论是在技巧上、音乐上、精神上，甚至是哲思哲理上，它都是难以逾越的。而在这里我为你带来的是大提琴演奏的版本，演奏者是大提琴家罗斯特罗波维奇。Thank you. 觉得在舞曲中，波罗乃兹是最有骨气的。波罗乃兹又叫波兰舞曲，它起源于16世纪波兰民间歌舞，在17、18世纪成为独立的器乐曲，偶尔用在组曲当中。而对于波罗乃兹这种形式，李斯特是这样描述的：这种舞曲的形式表达了古老波兰最高贵的传统情感。这里我们听到的是肖邦的平静的行板与华丽的大波罗乃兹舞曲。肖邦的波罗乃兹在这种舞曲形式的发展过程中诞生的里程碑的作品。肖邦一共创作了17首波罗乃兹，而这一首是最特别的。这首作品创作于1830年，最初的名字是钢琴与管弦乐波罗乃兹。肖邦在1835年4月26号举行的音乐学院音乐会上首次公开演奏了这支曲子，这是肖邦唯一一次在管弦乐的伴奏下演奏波罗乃兹。 是古典也流行春节特别节目春节舞曲指南，而今天为你带来的是各种各样经典的古典舞曲。此时听到的是肖邦的作品平静的行板与华丽的大波罗乃兹，作品第22号，演奏者是波兰钢琴家亚努什·奥列伊尼扎克。他绚烂激情骄傲而又浪漫。古典流行上半时段先到这里，广告过后欢迎继续来收听经典的舞曲。古月和你一会儿再见。 Classics， 古典也流行。 离开的让自己心容，卸下了曾经熟悉的脸孔，下班注目的慢热写作徘徊惶恐。 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忘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旺旺旺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过大年逛庙会，初一至初六，延庆市濮园邀您体验非遗展演、冰雪娱乐、互动游戏、特色商品小吃，电话8118-6018。 新春聚花香，奥莱有惊喜，狗年够翻天，花香奥莱村。The weather。 关注天气情况，受到东移云带的影响，今天本市云量较多，光照明显减弱，气温上升比较慢，预计最高气温是6度左右，比昨天的最高气温有所下降。而且今天白天空气湿度大，人体感觉天气阴冷，外出活动请注意保暖。另外今天白天的扩散条件一般，外出请注意做好防护。具体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下午多云转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6度，最小相对湿度40%。今天夜间阴转晴，南转北风2-3级见4级，最低气温-3度，最大相对湿度80%。川衣气象指数预报，今天的川衣气象指数是1，适宜穿羽绒服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974半点资讯。 激情冬日，冰雪狂欢开始啦！来联想桥剑顶清真羊蝎子火锅城，消费满额即送滑雪票。 各位好，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今年的朝阳国际风情节上人流汇聚，外国的歌声、烤串的香味、游戏机器运转的呼啸声、摊位的售卖声混杂在一起。从入口处刚进入庙会区，冰上坦克车就让小朋友们的脚步停住，之后再进入礼花广场，固定舞台上来自英国、荷兰、比利时等9个国家的艺术家轮番在此进行着各异的表演。再往前走就到达了风情节真正的热闹所在，各色美食和各类小商品。此外，字画拍卖也被移植到了庙会，大幅的画花100块钱就可以收走，多数是有着吉祥意头的，比如花开富贵、鸿运当头等。大年初一，北京台的春晚上，刘晓庆和陈冲获得百花奖最佳女演员的照片，让很多人回忆起了年轻时候的追星岁月。有很多细心的市民发现，格外显眼的最佳女演员奖杯是燕京八绝之一的景泰蓝制品。记者了解到，奖杯正出自中华老字号北京发廊厂，发廊厂3层的景泰蓝博物馆当中，就可以找到刘晓庆、陈冲等知名演员怀抱景泰蓝奖杯的照片和款式类似的奖杯实物。与景泰蓝奖杯合影的市民也络绎不绝。下面为您介绍一下本台今天播出的部分节目：下午3点是春节特别节目，4点战马能量音乐，5点娱乐最王牌，晚7点春节特别节目，晚8点中国歌曲排行榜。以上974半点资讯是由左小美为您编辑播报的，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让古典融入现代，让音乐融入生活。古典也流行，也流行。 古典也流行，春节舞曲指南，大年三。 三十，风韵经典舞曲，大年初一，典雅芭蕾舞曲，大年初四，珍藏古典舞曲，大年初五，飞扬国标舞曲，大年初六，斑斓银幕上的舞曲。大年三十到大年初六，下午两点到三点，古典也流行春节舞曲指南。我是古月，和我一起跳舞吧。马苏卡同样也是一种波兰舞曲。欢迎继续收听古典也流行春节舞曲指南，我是古月。在上半时段的最后呢，我们听到了一种波兰的舞曲发展而来的波罗乃兹，而这里我们听到的马苏卡呢，也原来是波兰的一种民间舞蹈，它的形式呢仍然保留在许多的芭蕾舞剧当中。而这里我们听到的就是柴可夫斯基《天鹅湖》当中的一段马苏卡。 最有名的哈巴涅拉舞曲节奏的古典作品了。比赛的歌剧《卡门》当中，爱情像只自由鸟。哈巴涅拉原来是非洲黑人的舞曲，后来传入古巴，又由古巴传到西班牙。如梦似幻的西西里舞曲，听到这首曲子，你会想到水中的城威尼斯吗？西西里舞曲正是法国作曲家弗雷到意大利威尼斯，坐在摇摇摆摆的贡多拉上，聆听到西西里的民歌触发的灵感。说到这儿，我也不禁想起朱自清先生写过的一篇游记散文《威尼斯》。还记得文中有一段关于威尼斯夜曲的描述，我想他和弗雷听到的是同一种吧。朱自清先生是这样写的：威尼斯的夜曲是很著名的，夜曲本是一种抒情的曲子，夜晚在人家窗下随便唱，可是运河里也有，晚上在圣马可方场的河边上看见河中有红绿的纸球灯，便是唱夜曲的船，雇了冈多拉摇过去，靠着那个船停下，船在水中间，两边挨次排着冈多拉，在微波里荡着，像是两只翅膀。 年初五，飞扬国标舞曲。 大年初六，斑斓，银幕上的舞曲。大年三十到大年初六，下午2点到3点，古典也流行春节舞曲指南。我是古月，和我一起跳舞吧。特列帕克舞曲，俄罗斯的一种民间舞蹈，选自柴可夫斯基芭蕾舞剧《胡桃夹子》。霍拉舞曲，作曲罗马尼亚小提琴家作曲家格里高拉斯·迪尼库。霍拉舞曲是流行于罗马尼亚和摩尔多瓦等地区的一种民间歌舞题材，又叫做多依纳。而在这里，迪尼库根据这种民间舞曲题材创作了一首非常炫技的小提琴曲。我们这里听到的是管弦乐的版本。雷鸣电闪波尔卡，不用我多说，大家非常熟悉了。作曲者是小约翰施特劳斯，这种舞曲的题材是波尔卡。那么马祖卡、波尔卡、波罗乃兹，你有没有混淆呢？波尔卡其实是起源于捷克的一种民间舞蹈音乐。 就是法国作曲家拉威尔著名的巴莱罗舞曲。那是在1928年，西班牙芭蕾舞女演员伊达·鲁宾斯坦约请拉威尔为她谱写一部舞蹈音乐。拉威尔心中酝酿了一个配器的构思，他要把这个作品写成了一首乐队练习曲，全曲是一个巨大的渐强，在小军鼓无休止的三拍子节奏的背景上，由各种乐器演奏两个17小节的旋律不断反复，而最后就像是所有的色彩都爆发了，所有的乐器都奏响了，整个乐队的狂欢。巴莱罗舞曲的节奏并不是拉威尔自己的构想，而是吸取了民间的西班牙巴莱罗舞曲，舞者打着响板扭动手臂，成对的载歌载舞。这里是古典也流行，今天也是继续着我们春节舞曲的狂欢，就让拉威尔的这首巴莱罗舞曲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古月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收听北京乐广播下面的精彩节目，让我们在明天大年初五见。 行。